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治委员会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点，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1989年，反映这一伟大时刻的史诗巨片《开国大典》上映。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继续来分享记录1949年那个重大历史画面的影片《开国大典》的下集。在分享这部影片前，我们值此国庆佳节假期，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也愿好运健康伴随您的一生。国产史诗巨片《开国大典》是导演李乾宽、萧桂云创作指导的一部中国历史纪录片，由古月、孙飞虎、黄凯等担任主演。这也是1989年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 1948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大量的工作，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顺乎民意。蒋介石宣布下野，凄然地飞离南京，但是他完全抛开了李宗仁，对重要文件和人员进行了安排。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中共7届2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后，蒋介石更加的不安。被噩梦惊醒后的蒋介石被告知北平正在举行阅兵式。接着，周恩来与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但进展甚微。 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邓小平和陈毅进入南京，并且制定入城守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而在西口蒋介石这边，军统局长毛人凤正在向他汇报军情。 你接着讲吧。 是。 坐下讲，坐下讲。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他可能北非吗？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是。 于右任老先生呢？ 在我手里。 嗯，很好。人们以为我这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澜、罗隆基、史良、胡觉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浙大校长祝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是，不过卑职以为民盟没多大力量， 张澜、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干什么？ 到外面打个电话。 你就在这里打吧。 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你打吧，我休息。 是。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毛人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澜、罗隆基那一批，明白吗？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治中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是。 蒋介石准备扣押张治中的家人来威胁他，而张治中此时正在北平和毛泽东一起谈话。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地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 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 好，你说你说。 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 主席。 正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 哦，文白先生 啊， 怎么样？ 他们来了。 那好，你们谈吧。 文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张治中握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民的队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却产生了骄傲的情绪。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聚在了一起，开了常委会。毛泽东首先发言。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入城守则，我看很好，就发下去吧。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让黄华去交涉吧。 不像话，云头云脑的诗层出不穷啊，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啊。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呢、啊。 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 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啊。 哦，还有一件，张自忠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 哦，料一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我党在北平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远在浙江的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母坟，一家老小登上泰康号，悄然离开内地去了台湾省。此时的毛泽东却忙里偷闲，和叶子龙一起来到北平夜市上体察民情。饭桌上老百姓热烈地交谈着，毛泽东一言不发地边吃边听。 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哎，我瞅相片儿、 那我也见过。您的画眉开口了吗？ 笑得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啊，还得听马老板的， 对， 过瘾。 那当然啊，哎， 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啊，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您听着， 我正在城楼观山老丁。 哎，我说，现如今呐、啊，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路，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哎，那是怎么茬？ 就是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老伴结账哦，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 正在尴尬之时、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赶到，掏出了钱。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啊，咱们走吧。 毛泽东，这人是毛泽东啊！ 什么？ 这是毛泽东啊！嗨、哎，我怎么跟他要钱呢？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哎 呀！毛泽东吃过饭，开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边走还边哼着戏。办公室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正在等着他共商国事。 哦，彭大将军往镇扭打了个大胜仗，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必时没有来吗？哦，他龙体千安， 这差不多是属鸡出犬灰了吗？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但要下不为例。 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

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也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历经多年战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终于翻身做了主人。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还有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随后毛泽东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爆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和您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下半集。这部影片以演员的表演和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相结合，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开国大典的盛况，以及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88年，编剧刘欣本来决定做一部话剧《开国大典》，这个主意遭到了同为编剧的张啸天、张天民、郭晨等人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好的主意做话剧影响面太小了，应该做一部电影，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欣赏到的影片《开国大典》。这部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是绚丽的礼花在空中飞溅，渐渐地和礼花重叠在一起的是解放军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画面，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景象。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革命历史影片《开国大典》，这个结尾时的一连串激动人心的画面，在表现真实历史的基础上融入了编剧们对于历史的思考。直到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经典影片，仍然让人激动不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合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